啊，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还是在讲义一的第三页哈。那么上一次呢，把这个正行真如呢，好讲完了。那我们把这个七真如总结一下呢。那么这个七真如呢，其实呢，我们讲了前面的三个，就是在讲大圣修行的次第，啊，那么后面的四个呢，就是讲小圣的修行的次第。但是我们看这个前三个跟后三个，哈，他一开始前三个他讲什么呢？讲流转真如。流转真如讲完了以后呢，他讲相真如，就是实相真如。然后呢，第三个讲了别真如。那么小圣呢，他讲苦、集、灭、道。那么苦集呢，其实呢，就跟大圣讲的流转真如呢，是在讲同一件事情。然后呢，灭谛呢，就跟这个实相真如呢，讲的是同样的事情。那么正行真如呢，道谛呢，就是在讲了别真如的事情。所以他一定跟你讲，照这个次第讲，他一定是跟你讲说，众生在生死中流转，有苦，那么苦因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次第跟你讲什么呢？讲真实相是什么？极境是什么？然后呢，跟你讲说怎么样的转世成智，怎么样的解脱，就是讲道谛。所以说佛法的次第呢是这样讲的。那么佛法它不跟你讲什么，它不讲说我们众生本来是清净的，然后呢，因为一念无明呢，从清净变成不清净。他不这么讲，他是说从无始以来我们就是不清净的，然后怎么样从这个不清净变成清净，怎么样的解脱。讲说众生本来清净然后变成不清净，这个不是佛教，这个是神教，这个不是佛法。这个不是佛法。那你说，那不是经里头会讲说，一切众生是本自清净吗？这个本自清净，就是指的是什么？是真理，是属于理性这一方面，不是讲我们的心是本来清净的，是讲这个真理它是本来就存在的。但是我们不清净的心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在生死中流转。然后他跟你讲真理是什么，然后告诉你怎么样的契入真理，然后得到解脱，而不是讲说我们心本来清净然后变成不清净，不是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不用修行了，佛也可能什么一念无明就变成凡夫了。所以佛法不是这么回事。那你讲说，不是讲说一念无明生三系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吗？不是有经理说这样讲吗？经理这样讲的意思，什么叫一念无明？不是说你本来清净，一念无明反而变得不清净了，是说从无始以来，你念念都是无明，每一念无明都生三系六出。所以在生死中流转，不是说你现在本来清净，突然一念无明变成什么不清净，不是，一念无明生三系，就是说你每一念无明你只要生起来，它后面就带出三系流出来。而我们无始以来每一念都是无明的，所以每一念都是一念无明生三系流出，所以我们在生死中不能够出来。 所以佛法呢跟你讲一定是告诉你你的现状是什么，你是凡夫，我们是凡夫，我们的现状是什么，是在生死中流转，是苦集，然后告诉你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实相，诸法实相，是灭谛，是极境，然后告诉你修行的方法，你怎么样把这些烦恼消除掉，然后得到清净。所以七种真如他告诉你大圣的修法是这样，小圣的修法也是这样。所以呢这就是七种真如，讲七种真如真正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是这样子。好，那我们下面继续看讲义的好第三页。当知此中有流转真如、安立真如、邪行真如故，一切有情平等平等。哎，这个是解深密经上的话。我们讲如所有性，说如是平等义。那么这边就解释七种真如是怎么解释平等义呢？从哪里的哪一个观点上说它是什么平等的？所以呢，流转真如、安立真如、邪行真如呢，是在一切有情上面来讲，它是平等平等的。那么怎么解释呢？好，他说流转即是十二缘生。流转真如告诉我们什么？好，十二缘生就是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六入除受、好爱取有，就是讲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怎样在生死中流转，而在生死中流转的是谁？一切有情都在生死中流转。那么安立真如、邪行真如呢，为什么是一切有情平等平等呢？因为安立就是苦，邪行真如就是极，一切有情呢，因为烦恼没有清净，所以呢，它还有苦集。所以说，由此成立诸有情故，因为有流转真如，因为安立真如、邪行真如，所以呢，我们有情呢，继续就在生死中流转。所以这个有情怎么解释呢？有情呢就是什么？情就是心事、哎、那么有这个情事在的话叫做有情。那么这个心事呢，事这边是杂染的意思，智慧是清净的，事是杂染的、哎、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转世成智，那么就清净了。所以说有情就是有情事的意思。那么有情呢又翻成众生，众生就是众生死，在生死中流转不停，叫众生，众生也就众死。那么所以讲有情讲众生都是代表是杂染的意思，都是有烦恼有障碍没有清除干净，叫做有情，叫做众生。所以我们讲佛，佛不在有情当中，佛是不在有情界里头的，因为佛究竟清净了，所以呢唯佛究竟清净不入其中，佛不包括在有情中，所以当我们讲有情的时候不包括佛在内。所以你看修行即使到了八地菩萨以上、九地菩萨、十地菩萨，还有障碍没有清净，所以呢还是算什么有情，它还是什么在生死中流转，还是在生死中流转，只是说灭除烦恼障，烦恼障没有灭除的有情，它除了有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它两种生死都有、哎、那么断了烦恼障的有情呢，它没有分段生死了，但是呢它在变异刹那刹那变异之中，它还是有生死， 他的一生生还是有生死存在，因为什么？他的烦恼还是没有清净。所以呢，流转真如、安立真如、邪行真如，在一切有情上来讲，它是平等的，是从这个观点讲，平等平等。由相真如、了别真如故，一切诸法平等平等。那么实相真如呢，跟了别真如呢，是在诸法上显示其平等性。怎么解释？相真如即是法性故。实相真如我们解释过了，它就是讲一切法的什么波特伽罗无我性，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人无我啊，即法无我，法无我性，它是什么？一切法的真如实性。所以呢，它是平等平等。那么这一点是就无为法来说，它是平等的。所以说相真如即是法性故，在法性上面讲，无为法上面讲，它是平等的。那么了别真如呢，是诸法的自性故。了别真如就是唯识真如，好，就是一切法、一切有为法都是心识的显现。所以诸法的自性呢，就是什么是？就是心识，这就是就有为法的升起，说诸法平等，因为离开这些事没有一法，所以呢，讲诸法自性这方面的平等平等，就是讲的是了别真如。从这个观点讲，有为法的观点来讲，生灭法的观点来讲，从这个方面讲真如，讲平等。由清净真如故，一切声闻菩提、独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平等平等。菩提呢是觉悟的意思啊。那么呢，这句话呢，就是说什么？三圣的圣者都觉悟了清净真如啊，清净真如就是灭谛，都觉悟了灭谛，所以说平等平等。就是声闻。圣他也什么觉悟了灭谛，独觉也正觉悟了灭谛，佛也觉悟了灭谛，三圣菩提皆同证得清净真如，皆断烦恼故。这是说声闻独觉佛都成就了证入了清净真如的一切智，而断除了烦恼障，对于灭谛的道理呢都觉悟了。故经说三圣圣者同解脱床，所以我们在读经论上说三圣圣者同坐解脱床这件事情，都共同解脱了烦恼障，得到一切智，悟入清净真如。床是什么意思呢？床就是座位，古代人坐是坐到那个椅子，不叫椅子，是床，坐到床上。所以床呢是座位的意思呢，也就是什么安稳意，就说你在那边有个座位可以坐了，可以安稳了。所以三圣圣者呢，他们证入了什么灭谛以后呢，都断除了烦恼障，灭除了分段生死，所以呢他们都有一席之坐，都有在安稳的地方已经占了一席之位。而凡夫呢又有分段生死，又有变异生死，所以呢没有座位，所以我们没有坐解脱床，凡夫没有解脱。此意说云，举所证灭，显能证智，有平等意。此意说云，就是说经上举三圣圣者同坐解脱床是什么意思呢？举所证灭，显能证智，有平等意。举就是提出来的意思，提出三圣圣人都证入了所证的灭谛啊。举所证灭，都证入了所证的灭谛，显示圣者在能证的智慧这一方面是平等的。也就是说这三圣的圣人都已经有了根本无分别智，证入了灭谛，都断除了烦恼，这一方面来讲它是平等的，在根本智这一方面来讲它是平等的。但是呢并不是代表三圣圣人所有的智慧都平等，它在根本智这一方面是平等的。然二圣得解脱身，大圣得法身。 就三正圣者来讲，他们都得到一切智，证悟了灭谛，断烦恼障，得到分断生死的解脱身，都得到了解脱身，这一方面来讲是平等的。但是大圣神行者呢，还要断除所知障，还要得到一切种智，这一方面是二圣行者没有得到的，他们的智慧没有得到。所以大圣行者呢，还要断所知障，得一切种智，灭除了变异生死，得到清净的法身，这个功德是二圣没有的，所以这一方面是不平等的。所以讲到呢，清净真如的平等平等呢，是唯就什么断烦恼障得解脱身这一方面来讲是平等的，这一方面讲是平等的，而不是讲到什么所知障这一方面，一切种子这一方面，这方面不平等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别人会讲说佛也是阿罗汉啊，佛是阿罗汉这件事情啊，那么这样讲是没有错，佛是阿罗汉。那么讲阿罗汉是佛，要这样讲呢就比较有一点问题了，因为这是方便说，说阿罗汉是佛是方便说，是什么方便呢？就是就二圣来讲，就声闻圣跟独觉圣来讲，他们认为阿罗汉跟佛证的境界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清净真如的意思。那这个譬喻怎么说呢？比如说博士、硕士、大学毕业生，他们都可以说我是大学毕业了，但是呢大学毕业生不能说我是硕士、我是博士。所以呢佛可以说我是阿罗汉，因为他具有阿罗汉的功德，他已经什么证入了灭谛，所以他可以讲说我是阿罗汉、佛是阿罗汉。但是你说阿罗汉就等同佛的话呢，那么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是不能画等号的。那么只有在什么二圣的范围之内，那么你说阿罗汉等同佛的功德，那么当你有这个区域画出来的时候是可以相等，但是整个的来讲的时候，阿罗汉的功德是不等于佛的功德的，是不平等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证入了阿罗汉以后呢，可以回小向大，继续追求更高的智慧，来成就佛的功德。那么这是就清净真如这一方面来讲，由正行真如故，听闻正法原种境界甚深摩陀毗婆舍挪所摄受慧平等平等。那么对于这个道地正行真如，我们怎么讲它平等呢？从听闻正法，听闻正法指的是闻慧，我们修行的开始一定是什么清净善友听闻正法，从这边开始，所以一定是从听闻智较量的正法开始修行。我们时常会犯一个什么错误，就老师说为什么我修行了半天还没有成果，为什么我到现在还不清净？为什么我还有烦恼？你现在有烦恼是正常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是凡夫吗？怎么会没有烦恼？我们一直在烦恼当中，而这个烦恼怎么来？是由过去我们造的业，它现在因缘和合成熟了，显现出来，变成我们现在的烦恼。而我们现在学习的佛法是下了一个因，那这个因要成熟得果，要带缘，所以中间还有很多的步骤要做，这个因才能成熟，才能得果，才能解脱烦恼。不是说我今天学习了一点佛法我就解脱了，我就要要求这个结果，说我就要什么把烦恼去除掉了，没有这么容易，没有这么容易。所以呢我们现在文慧不具足，都在文慧上面加油，那么就怎么样，你就不要在乎这些烦恼，你就把你的精神放在什么多听闻佛法，多熏习。你不多闻佛法，你对佛法的名词都很什么都很陌生， 对佛法的道理都很陌生，你没有办法去除烦恼的，因为它不会生作用。但是呢，你听闻佛法的时候呢，它就在你阿赖耶识里头熏习了一个力量，它就在留存了一个力量。你多听，它就多存力量，这个力量慢慢就增长，增长强了，它就有力量开始什么，抑制这个烦恼的产生，最后就可以断除烦恼。所以呢，修行从听闻正法开始，不要小看这件事情。第二个，不要求结果，不要诉求结果。我们的最大错误就是一直想要求结果，而忽略了去重因。当你去想要求结果的时候，你就生起烦恼，因为你现在得不到那个结果。它要带缘的，它要这个因缘和合成熟了，这个圣道的果才会产生。你现在老想得那个果，而没有在因上下功夫，你怎么可能得果？不可能的。而你一直想要得那个果，因为这样子产生的烦恼，就让你的判断错误，反而脱离了佛法的正道，而分辨不清什么是佛法，什么不是佛法。所以学了二三十年的佛法，为什么碰到了外道就变了？为什么没有力量？因为你急了，你生了烦恼，你被他所胜，你失去了判断力。所以不能急，了解因果的道理，你就不能急，你就好好的下因，因缘满了就要得果，你不得也不行。所以不要去诉求那个果，欲速则不达，就在因位上面好好的下因。我出家这么多年，其实也没多少年，十几年而已，看太多了，我的同学，我的师兄弟，为什么倒？就是一直要求那个果，最后得不到，得不到就开始埋怨，就开始怨心，然后呢起疑，这方法到底有没有效？如果有效，为什么没有结果？为什么都没有效用出来呢？起疑以后呢，然后思想就开始转变，然后就到处去求。我那天问我们的法师提一个问题，法云寺在哪里？法云寺在哪里？你到外面去找法云寺吧，你永远找不到法云寺。就算你找到了新墨西哥州的法云寺，师父已经走了。法云寺在哪里？法云寺就在你的心里，你不能把你的心清净，就没有法云寺。你不能用佛法来清净你的心，就没有法云寺。你在外面找，永远找不到法云寺。看我的兄弟师兄弟们同学们到处跑，从这个道上跑那个道上，从这边从美国跑到台湾，从台湾到尼泊尔，从尼泊尔到印度，甚至跑到法国，到处求法，到处失望。为什么？佛法在心中求，你不清净你的心，老在外面找，刚开始都去都觉得不错，住久一点就不行了，然后烦恼就出来了，看这个也不对，看那个也不对。所以法云寺在哪里？你不清净你的心，没有法云寺。你到了法云寺，你还是一样烦恼。所以好好的从听闻佛法开始下功夫，这就是法云寺。听闻佛法就是法云寺，如理思维就是法云寺，修习止观就是法云寺， 最后证入圣道就是法源寺。所以从听闻圣法开始，圆总境界，圆是什么意思？圆是圆律，就是思维观察。那么这一方面呢，就是指到思慧了，思维观察的思慧。我们听闻了佛法以后，听闻了自较量以后，就要依着什么限量比量来思维观察这个自较量的道理，这个叫圆。总境界，总是什么意思？遍一切法为之总，就是真如的意思。真如周遍一切法，是一切法的共相，所以它是总。一切法呢，它各自的自相呢，别别的自相呢，就是别。那么这个思慧呢，圆总境界的思慧呢，就强调在什么呢？就是如理作意的思维真如的境界。如理思维灭谛，如理思维实相真如。圣奢摩托毗婆舍挪，那么呢，这是指更进一步到了修慧的阶段，就是要修止观了。圣奢摩托毗婆舍挪，奢摩托是止，毗婆舍挪是观的意思。但是修习止观呢，你要修到圣，才叫做修止观。没有圣不叫修止观。那什么叫做圣呢？那么最低的标准就是说，你要修止呢，要有到清安的阶段。那么清安就是至少要有味道地定，至少要有味道地定。这个时候呢，你才叫修止观，叫做进入了修慧，就是你的禅定的力量要达到味道地定以上的力量。那么在没有得到味道地定、欲界定的状态，或者我们现在这个散乱心的状态，我们所谓的修止修观呢，就是叫做随顺奢摩托，随顺毗婆舍挪，不能称为修止观，只是随顺修止观而已。那么圣就是说你的奢摩托要有一个什么相当的力量为之圣，那么就是说你得到了根本定，味道地定还不是太稳定，要得到什么初禅以上的根本定。那么在根本定当中来观察这一切法的真如相，这才是所摄受慧平等平等。在禅定中观察一切法的真如实性，我空观、法空观，这样子慢慢的观察，把这个相显现在心中。你做完观以后，那个相就出来了。无我观做完，无我相就出来了。以无我相为你的什么？为你的奢摩托止的什么所缘境，就停在那个无我相上面。然后呢，这个相如果慢慢的显淡了以后呢，你出来再做观，让这个相再出来，再停在这个上面，慢慢慢慢，你的止跟观就融而为一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我执跟法执呢，也就慢慢慢慢的被调伏了。最后呢，经过四加行位，暖顶忍识四加行位，一念相应就悟入了根本无分别智。这根本无分别智就是这里讲的所摄受慧。根本无分别智，而根本无分别智它是原真如实相，是遍一切法一味性的，所以说它是平等平等。这个根本智是平等平等的。所以呢，解释就是说，止观所证根本无分别智平等，未知所摄受会平等平等。由修止观所证入的根本智是无分别的，没有虚妄分别，直接原什么法性，所以是平等的。那我们解释什么叫平等平等，为什么说平等平等，不讲一个平等，要讲两个平等。这是就能所这一方面来讲的，能也平等，所也平等，能观察的智慧跟所观察的境界都平等，他们相符合才叫平等，如果不符合就不平等。就是说我们观一切法是无我的，这所观的一切法它确实是无我的，而你能观的智慧也观察到这一切法是无我的，这个时候呢， 能所相符合，好，平等平等。如果呢所观的一切法是无我的，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智慧上面没有办法观到无我，还认为是有我的，这个时候呢不平等，好，能所就不平等。所以就是讲要讲平等平等，能跟所，智慧跟所观的境都是什么相符合的，好，谓之平等平等。好，那么我们总算呢把这个七真如呢都解释了。那我们上课上到现在也上了大概两个月了吧，好，快两个月了。那我们讲了如所有性，诸法真实性呢就解释完了啊，第一句话终于解释完了啊，第一句话解释完了。那么在这一句话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学习了三自性啊，八识、四谛、二无我，这些都学了。这些名词都是佛法里头很重要的课题，所以呢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呢，回去呢把这个能够呢多思维一下呢就多思维一下，因为它都能够帮助你在佛法上面呢能够进步。那如果能够有些参考书去看的话呢，那是更好啊，能够对它做深入的了解。我最近给我的那个师兄弟一个功课，就是说你去把那段文用笔写出来做解释，你不要来跟我报告说你这个字怎么解释，用讲的，不要用讲的，你给我写出来，你把那段文给我解释出来，用写的啊，给他这个功课。你做这个功课的话就跟你讲是不一样，因为呢讲的话一下就过去了，你前言不人很厉害，要不然的话呢还抓不到问题。可是你要写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这边前面写了后面写了中间有的逻辑不符合的地方，你马上就写不下去。所以写出来能够帮助你做很大的帮助。所以说各位有兴趣的话啊，回去把七真如你写出来，你自己解释，你可以用我的解释做参考，但是用你自己的话把它写出来，挑战自己。写出来以后不要紧，写的对不对没有关系，你把它写出来，然后呢你放到那边两个月以后你再写一遍，这两个月你就去看书去思维，然后两个月以后你再写一遍，写完以后你对照一下，你可以看出来中间就会有进步，中间就会有进步。那你不做这个功课，不做中文功课就是什么平平的，我师父讲麻麻的，就是这样平平的，你对佛法的认知就是这么浅浅的。所以一定要这样去写，把它写出来，用自己的话写出来，然后呢来比较，从这边你就会什么不停的强迫你自己去思维这个逻辑性。我都在我住那个大楼那个守卫每次看到我出去，他就说诶师父我看你好像很闲啊，每天都出去散步。我说我刚刚讲我一点都不闲，我在那边进行的时候啊，我就在跟自己辩论，不停的辩证。我坐到那边吃饭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吃饭的是谁，有我在吃饭吗？我喝水是在想有我在喝水吗？我在那边惊醒的时候我在想我有在惊醒吗？现在这个踏出去的脚步的是谁？是谁在指使踏出去这个脚步？我搭捷运来这边的时候，我在捷运上面就这样，是谁在做捷运呢？是有一个我在做捷运吗？是这个色身在做捷运吗？是这个心在做捷运吗？是谁决定要做捷运的？我来了在这边，他买一个甘蔗汁请我喝，我想谁在喝甘蔗汁？有我在喝甘蔗汁吗？有甘蔗汁能够喝吗？我坐在这边跟各位讲课，我也在想到底是谁在讲课呢？有一个智道法师吗？有一个智道法师真实存在吗？所以很忙的，在做什么事情我都在观察，很忙的，没有那么闲啊。所以真的要修行，不要讲说哎呦怎么样修行，你在随时随地都可以修行、哦、我怎么没有时间修行，不是要一定要做到那边才是修行。所以先帮师父做很多事情、哦、 跟各位报告过，又要盖庙，又要开车，又要去银行，又要去做菜，上课还要复讲。对，我跟师父说，我做这么多事情，我心里面不要复讲。别人都复讲，你为什么不复讲？我说那别人没有盖庙，我能不能不要盖庙？他说那你有能力，你为什么不盖庙？啊，你都要做。那我说嘛，我没时间修行。时间是你自己找出来的，怎么会没有时间呢？师父说那我比你还忙，我都有时间修行，你怎么会没时间修行呢？啊，后来我终于了解到，原来做每一件当时的时候，你都可以自我的观察，到底有没有我，到底是你碰到的一切法里头有没有实在性，你都是在什么训练你的观慧。等到我们后面讲到了什么烦恼障清净所缘真实的时候，又会讲到四谛，那个时候他就会告诉你怎么，我会举一个例子啊，从那个《瑜伽师地论》上引一段文，他就告诉你怎么从自较量里头去做什么限量的观察，再怎么从限量观察中去做比量的观察，而修此观。那么限量的观察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去观察一切法无常，你哪个地方不能观察一切法无常呢？你随时随地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观察，因为这世间本来就是无常的，你随时可以再找哪一法是无常。这就是什么，在练你的观慧。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详细说。所以时间是你自己找出来的，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在那边练习的。好，好，我们现在讲第二句话。拿出课本来。课本的第一页。他讲，二者一尽所有性，诸法一切性。好，那我们现在解释这一段。好，解释这一句话。真实义的第二种呢，就是一尽所有性，诸法一切性。什么叫尽所有性？就是诸法所有的尽性，尽就是完全的意思。每一个法它都有自己特别的相貌。好，所以一尽所有性就是要讲到什么诸法自己的相貌了，就是自相。那么每一法它有自己的相貌，法跟法中间它的相貌也不一样，都有差别不同。所以一尽所有性呢，就是我们要了解每一法它的特性，它自己的特相，它的自相，就是尽所有性。所以说诸法一切性呢，就是对诸法一切染净法中呢，我们都能够明白这染净法的每一法的特性，而且它们有什么不一样，它们的差别在哪里，叫做一尽所有性，诸法一切性。下面批寻记呢，我们再把批寻记的这一段文解释一下。一尽所有性，诸法一切性者，为诸杂染清净法中所有一切品别边际，是名诸法一切性。为诸杂染清净法中，这包括杂染及清净一切法，就是包括了有为法跟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都包含了。这一切法呢，所有一切的品别边际，每一法都有自己特有的相貌，都有自己的什么品别边际，这就是自相。品是品类，每一法都有它自己的品类。差是差别，它有跟别法不同的差别存在。边呢就是界限，这一法它有它的界限存在。际就是分际，每一法有它的分际，品别边际。所以每一法都有它的品类，它有差别，它有界限，有分际，就形成了这一法的自相。比如说这个地水火风，它就是什么不同的品类，地不是水，不是火，不是风，所以呢，地是坚性，水是湿性，这就是它的差别了。你到了那个河边，河的边这边是地，河水是水，它有它的界限，隔着这个界限有地有水。那么呢，它们的作用呢，也有什么？有它的分际，不同的分际，地能承载。 啊、水能什么滋润，它们的作用有不同的分级。所以呢，我们在每一法的自相上面了解它的特性以后呢，每一法的特性了解了以后呢，又能知道说法法之间不同的差别呢，这就是尽所有性。好，那么辟训经上他举例说，如五数运，六数内处，六数外处，如是一切，一如解生密经说。这就是呢举例呢说明了呢尽所有性。五数运，什么是五数运？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五运呢。运是积极的意思，很多的同类的法积极在一起就叫做运，同类法聚集在一起叫运。五数运这个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思维正法的时候呢，它有两种思维，其中一种叫做算数形象，就是你把这个呢，把你要观察的法呢，把它分成几类，用一个数目，譬如说我们把这个观察我这个生命体，我们把它分成五个数目来观察，用五运来观察或者用十二处来观察，数目来观察。所以这个数就是数目的意思。那五数运就是以五为数来观察这个生命体，叫做五运。也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类法。那么每一类法它都是什么？众多的法聚集在一起。色运就是有一堆色集合在一起，叫做色运。好，受运，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有一堆受，好，众多受在一起。所以每一个运都是众多的同类法聚集在一起，叫做运。那么这就是五种不同的什么同类法聚集在一起，叫做五运。色运呢就包含了五色根五色尘，还有法处所色色，这些色集合称为色运。受运呢，受是心的领纳的作用，我们领受一件事情，领纳的作用。那我们领受了这个境界呢，就会升起爱，由受生爱。那我们对于可爱的境界，我们心遇到了可爱境界的时候呢，我们就领纳着可爱的境界，升起了乐受。那么有了乐受以后呢，我们就想要什么？想要跟这可爱境界在一起，就产生了什么和爱。愿意跟这个可爱境界在一起，和在一起，产生和爱。那如果我们碰到了不可爱的境界，就有苦受。那么有苦受以后呢，就想跟这个不可爱的境界什么分开，想要跟这个不可爱境界分开，那么就产生什么别离爱，想要跟它不可爱境界分开的这种别离的爱，不愿意和不可爱境界在一起，愿意分开。那么对于非可爱、非不可爱的境界，我们就升起什么不苦不乐的舍受，那么依着舍受起来什么具相为爱，具相为爱，也不是什么和爱，也不是别离爱，是不苦不乐的爱。这是受运。想运，想是心的一个什么了相的作用，了别一个所缘境的相貌的作用，将所缘境显现在心中。这个就是什么表象，就是想运。那么就意识的想心所而说呢，它就能够还能施设各种的名言来安立境界的分级。就意识的想心所来说，我们后面讲到想的时候呢，会再仔细讲。行运呢，除了受想以外，其他的一切心的作用都包括在行运里头。但是行运呢，主要是以思心所为主，思心所的作用呢是造作造作，它的去造作善恶无忌的各种业，而引发了我们的什么生与业，这是属于行运。那么第五个运呢是世运，世运就是八世它是以了别为作用，我们前面解释过了八世。那么这五蕴把它合在一起呢，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友情，就是友情。那么色蕴再包括大一点的话呢，把七世间也包括在内，就是一切有为法都包括在这里面。 而每一运呢，其实运中每一法呢，都有它的什么不同的品别边际。我们刚刚根据这五种运，分别了五种的品别边际，它们都有不同的什么作用，有不同的形象。这一些品别边际呢，都是属于境所有性。这是解释五宿运。那么六宿内处、六宿外处，六内处呢，就是指六根。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净色根加上意根，是六内处。六外处呢，就是色身香味处还有法六尘，六种境界合称十二处。那么处是什么意思呢？处是生长的意思。怎么解释呢？你六识要生起来，六识跟它相应的心所法要生起来的话，一定要依止六根，跟什么六尘，以六根为增上缘，六尘为所缘缘，然后才能够升起四。当然这个四要升起还有前因刹那四为它的等无间缘。所以呢，这六内处、六外处能够让六识升起，所以呢这个称为处，是生长的意思。如是一切这些法的一切品别边际呢，都是境所有性。好，如是一切法都是境所有性所设，他们的品别边际都是。那么有时候就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比较多的，就说为什么要讲运处界，为什么不讲一个就好了，讲个五运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讲十二处，为什么还要讲十八界，对不对？很麻烦嘛，学三个干什么，学一个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好，那么经论上是有解释这件事情。就佛对众生说法的时候，要观察众生的根基。好，观察众生的根基，善根跟因缘。那么凡夫呢，我们的我执呢是有不一样的，不是说你的我执跟我执是一模一样，不一样，我们有偏重的不同。那么因为偏重的不同，佛跟你讲解的时候呢，他的施舍也就不一样，安立的也就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讲五蕴，就是这一类的众生呢，他对于心的执着是比较重的，他对于色法的执着比较轻，对于心的执着比较重，所以呢和众色法为一个色蕴带过去，把心法呢称为受想行识四个蕴安立，把心法讲得特别的详细，告诉你心是什么，没有我的。把它分析以后呢，你就会了解，这样子破我执。那么为什么讲十二处呢？十二处所相对应的众生呢，是对色法的执着特别重，对心法的执着比较轻。所以呢，将眼耳鼻舌身五色根，还有色身香味触五色尘分开安立。然后合了心法与意根法尘而安立呢，破什么偏重于色的我执，对于色法上面的安立的很详细，所以呢对色法偏重的我执比较重的这一类的众生呢，就讲十二处，跟他讲十二处。那么为什么讲十八界，十八界就包含一切法，也就是这个众生他对色心都迷得很，对其中的我执都执着得很厉害，所以呢将色法也开立出来，将心法也开立出来，将色法开立为五根五尘十界。那么法住所受舍有法尽色，将心法开立六识还有意根及法尘，用八界来安立，就变成十八界，以此来破什么对色心都有我执的众生。所以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你要提出问题来。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开始就是告诉你就是这样，什么事情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比较没有鼓励我们提出问题来，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要孝顺父母，为什么要尊敬师长，要把道理解释清楚你才能做，只是告诉你要这么做力量不是很强，你了解了原委，了解了道理以后，你去做。 所以要去思维，要提出道理，提出问题，然后呢，从问题去把什么答案找出来，可以帮助你什么学习。所以学习佛法的时候呢，你去看经书的时候，提出问题来，不要说，哎，这是圣教量啊，自教量我就接受，接受没有错，但是要提出来，他为什么这样讲，佛为什么要这么说，对不对？他是真的吗？我要去怎么证实这件事情？为什么对不同的人他又讲不同的道理？为什么这边这样讲，那边那样讲？你会发觉我在讲课都是一直在提出问题来，从问题找答案以后，你对佛法才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要提出问题，从然后去寻找答案，这样你经过思辨以后，你会对佛法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提出问题，起疑。那你说，哎，不是讲说疑不好吗？疑盖不好吗？不是，那个疑盖是犹疑，是说你又不知道，然后又不去找答案，然后在那边犹疑啊，他可能对吧？可能错吧？不是，你提出问题来，找出答案来，得到决定圣解，这个时候呢，就不容易移动。别人再怎么跟你讲，你都不容易移动。你这时候你碰到那个有禅定的人来跟你讲，你也不会动。要不然的话，我们学佛法的人最怕就是碰到这种有禅定的，然后他不学佛法的，他心力比你强，他影响你，你心就会动。可是你深入学习以后，他一讲，你马上心里就分析，跟佛法不合，马上就停在那个地方，完全不能影响你。所以要深入学习，深入的辨析。那我们再回到论文来哈，经书有先讲完了。如是诸法真实性，一切性因之总名真实义。如此诸法就是指这个所有的杂染清净法呢，真实性就是如所有性，根本无分别智所言的境界。好，这是圣人根本无分别智的境界。好，二无我所显的空性原成实性，好，就是真实性。一切性就是尽所有性，是什么？是圣人后得无分别智所缘的境界，是原生的依他起性，因之总名真实义。这个原生实性跟依他起性都是什么？圣人智慧所缘的境界，合起来称为真实义。它不是没有，它是有的。原生实性是实有，依他起性是幻有，没有的是片计所执性。而凡夫的境界是什么？是片计所执性，是没有体的。它就是你戴上那个什么咖啡色的太阳眼镜看到的那个白色的杯子变成咖啡色的杯子，咖啡色的杯子是没有的，但是太阳眼镜跟那个白色的杯子是有的，他们是什么？是缘起法，是依他起性。可是这两个你把它相合起来，你看到的那个咖啡色的杯子是没有的，是片计所执性。所以要把它搞清楚。好，我们今天有进展。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把第一个总名安立的这个讲完了，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讲完了。好，那么下面呢就要别辨品类。前面用如所有性尽所有性以圣智的所缘来讲什么？来讲真实义。那么下面用四种真实呢，别辨品类，用四种真实呢来讲真实义。那这四种真实讲完了，真实义品就讲完了。好，那这四种真实是哪四种呢？第一种叫做世间集成真实。好，就是我们世间人共同成立认可的一种真实，它本身是有什么？是有错误的，但是我们世间人我们都同意这样子，所以呢它也是一种真实。第二种是道理集成真实，是什么？学习佛法的修观行者，根据自教量以后，他们去限量比量的观察以后，他们得到的一种真实，是语言文字上的一种真实。第三种是烦恼障，就是修学佛法已经成功灭除烦恼障的行者， 他们的智慧，清净的智慧所认识的真实的境界是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是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就是佛法中已经灭除烦恼障所知障的行者成佛了，他们清净智慧所认知的真实。地上菩萨登地菩萨已经证入一分的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到了佛的时候呢才究竟。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解释这四种真实。那么重点是在什么？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那我们先解释世间即成真实。世间即成真实呢分成三科，真、世、结。真就是真问，就是提出问题，云何世间即成真实，就是问什么是世间即成真实呢，就是问这句话。那么下面就要解释，解释呢它分成两科，第一科是出体性，第二科是摄要义。出体性呢就是把这个世间即成真实它的体性是什么解释出来。那么呢它出体性分成两科，第一科标，第二科列。标就是标出来什么是世间即成真实，然后列出来一些例子来举出来是什么是世间即成真实。那我们先看出体性，还是刚刚的第一页。云何世间即成真实，为一切世间于彼彼世随顺假立世俗串习误入觉慧所见同性。那么我先解释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根据批寻记的解释。这个世间即成真实，这边我解释的时候呢你会有重复性的解释，就是说我先解释一遍，然后呢用批寻记的前文解释一遍，然后批寻记后文呢又解释了一遍，等于是要解释三遍。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因为世间即成真实就是遍计所知，它很重要。那么解释了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是遍计所知。世间即成真实，为一切世间，一切世间的世是什么意思？世是有牵流的意思，也就是相续不断的意思。那么世还有什么意思？世还有破坏的意思。什么叫破坏意思呢？就是有变异。世还有什么意思？有复真的意思，就是呢我们见到这一些镜像呢它能够引复真实的镜像，我们只见到它的假象，没有办法见到它的真相。它显现的时候呢，它很强烈的吸引你见到它的假象，把真相隐藏起来，叫做世。间是中间的意思，那么世间合起来是什么？就是由有情世间跟我们所住的气世间。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呢，都是什么生灭法，它显现了相续不断，牵流意。它是什么生灭的变异相，它是有破坏意。而一看起来就好像真的有这么一个有情的我在那边，一看起来这世间的一切都是非常真实的，有那座山，有那个海在那边，有那个真实性在那个地方，它引附了真实相，这就是我们的世间，这就是我们的世间，就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为一切世间于彼彼世，什么叫彼彼世呢？彼彼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谓之彼彼。世就是法的法生出来的那个相貌，谓之世。我们世间有情跟气世间一生出来的时候，不同种类的法就有不同的相状，就有各式各样的相状，就是彼彼世。随顺假立世俗串习误入觉慧所见同性。这个事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前面讲过，有了事以后，我们都见到这个事，我们都见到这个相貌，可是我们不能沟通，我们不能在世间上，在这个事上面呢清楚的了解这个事的相貌是什么。我们直觉上面可以了解到它，可以碰到它的相状，我们了解它的自性，有一个直觉的自性分别，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上面嫉妒分别，推论它是什么东西。 没有办法真实了解他的相貌，所以必须要随顺假立。随顺这比比是呢，假立名字叫做随顺假立。所以呢，在这个事出现的时候，随顺这个因缘，事的出现的因缘，我们就在这个事上面给他一个名字，安立一个名字，假立一个名字。这样子我们通过了这个名字以后，我们就可以清楚的了解这个事的相貌。好，所以要随顺假立名字，随顺比比是要安立假立这个名字。所以说随顺是说随顺的因缘在比比事上安立名字，假立是说这比比事本来是没有名字的，现在给他一个名字，但是呢因为他是假立的，所以他什么，这个名字不是这个事，他是依着这个事而增上出来的，给他安立出来的，施设出来的，所以名字不是事，而事也不是这个名字，事也不是这个名字，事是什么，名字安立的处所，有了事才能安立名字，所以名跟事他们两个什么是不相符合的，是不相合的，是你安立出来的。如果说他们相符合的时候，你见到这个事你就应该有这个名自然浮现出来，但是没有，一定要我们安立以后，我们接受以后，大家同意以后才接受说这个是这个名字，这件事是这个名字，这个杯子好，这个事叫做杯子好。所以名是假借事而安立的，所以叫做假立。而有了名以后呢，就阐释了这个事的义，由名而有义，所以依名而能记义。这个义呢，也不是事，也不是这个名，它是依名而出来的什么表现，全表事的一个义。所以有三件事情，好，这边有三个东西。那么事跟名呢，都是依他起性。而义是什么？片剂所知性。我们就是因为有执着呢，依了这个事跟名呢，就执着这个事跟名为真实的，然后呢就产生了执着这个义为真实了。义是依着名而起的，执事名为真实，义也就成了真实。而这个时候呢，法执我执就都起来了。所以记住这个次第，有了事要随顺这个事的因缘起来，然后呢安立这个名，然后呢就有了义。好，来把它记下来。与比比是随顺假立，世俗串习。我们安立了名字以后，我安立个名字你不接受，那也没办法，那也没有办法沟通，一定要你也得接受。所以说世俗串习，世俗就是有在世间流通传播的意思。串习，习是学习跟练习，串有连贯的意思，串又有互相的意思，就是说我安立了或者你安立了，那我们两个共同同意了，互相都接受了这个名字，然后呢接受了以后呢使用还不是很顺，要什么，要连贯的串习，要练习世俗串习，这样子呢经过学习以后，最后呢我们世俗串习变成我们共同的语言，好，变成我们共同的语言，这个就是世俗串习。悟入觉慧，在世间共同学习以后呢，使用名言以后呢成为我们习惯，好，你也用我也用天天用，小时候说这是一只狗这是一只猫啊，小狗叫小猫跳，对不对？小时候讲起来，回家以后看到狗说猫，妈妈说学了什么，这是抱一只狗来，这是什么，今天学校学的，你说猫，你妈妈打你一下，这是狗，经过这样的学习啊，错掉了然后改正学习，这样那长大以后误入觉慧，走到街上看到狗你马上就说这是狗，看到一只猫这是猫，你不用再思维了，一看到就是狗是猫，这个东西一举起来，我说这是什么？你们大家都说这是杯子，你不会再想了，对吧？有一个天才就可以说这不是杯子，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学过佛法。所见同性， 见是见解的意思，就是呢我们大家都接受了以后呢，很习惯了以后，变成我们的一个直觉性的反应，一看到就知道这个是什么，就知道它的名字是什么以后呢，我们的见解都相同了，对不对？所以一看到就说哦，这个是杯子，这个是狗，那个是瓶子，那么别人讲了，我们讲拿一个手机出来，别人讲说哎，这个是什么哦，这是手机，对，你说不是，这不是手机，这是别的东西，那大家就说哎，你错了，你怎么是这样子的，老土，哎，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所见同心，我们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概念，这变成我们一种共同的概念，叫做所见同心。这个时候呢，就是世间即成真实就完成了，我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个杯子，这就是支笔，你要说它是别的就不对，你违反世间，哎，违反世间。所以世间有隐覆真实意，误入觉慧所见同性，都是杂染的虚妄分别，是偏激所致的。但是世间共同成立呢，有颠倒错误，基本上我们的认知是有错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大家都同意，就是说就我们世间的意见来讲，这个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好，这是我先第一遍简单的解释，然后呢我们依照批寻记来解释。批寻记，我们翻到第二页，然后课本的第二页。一切世间自所见同性者，此说一切有情世间于彼彼世自心仍可。欲要无异，是名所见同性。好，他先解释所见同性是什么。只说一切有情世间，只在有情世间呢，才会呢依事立名。其世间是什么？无情物。好，他不会依事立名的，所以在有情世间才会依事立名。所以这边讲的是有情世间的所见同性。于彼彼世，我们刚刚解释，对于世间有各式各样的什么法生起来，有各式各同。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事项出现，自心仍可，欲要无异。上面说过，经过随顺假立、世俗串习、误入觉慧三个阶段呢，而能自心仍可，欲要无异。要经过三个阶段啊，随顺假立，随顺的这个世比比世呢，假立名言，经过了世俗串习，大家互相的接受而不停的练习以后呢，最后呢误入了觉慧，不需要什么思维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它的名字是什么。好，讲了名字就知道它代表什么事事意，嘿。自心仍可，欲要无异，我们就接受了。自心仍可是对于这个事已达到圣解的阶段。好，不会轻易改变了。所以说这是杯子，拿出来的时候大家说这是杯子。好，我说这不是杯子，你们都不会接受。你们说诶，这就是杯子，怎么会不是杯子，你是不是讲错了。好，就出现了问题了。所以自心仍可就是达到圣解的阶段。所以我们拿出讲义，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圣解。我们讲义的第二，讲义二，就是上个礼拜发的。圣解云何？这是从《瑜伽师地论》第三卷引来的文。圣解云何？位于决定是随彼彼行，应可随顺性。圣解呢，它是一个心所，它是属于别境心所。我们讲作意处受想思是什么？五个片行的心所，就是你所有的心事起来的时候，这五个心所都跟着你，一定出现，是五片行心所。那么别境心所是说在不同的境界上面的时候呢，它才能显现，它不是每一个境界它都显现的。那么圣解呢，它是对于什么境界呢？是决定的事情才会有圣解。如果你对这个事情你的意见没有决定，就不会有圣解出现。所以为决定事，对比比是假立了名字呢，经过不断的练习误入觉慧，我们不再犹豫不决了，你确认它就是这个东西了。好，这就是杯子，对于这个相貌你认为这就是杯子，你决定了，好，不再改变了，不再犹豫不决的，这个时候呢为之为决定事。 随比比行，在这里这个行就是指什么？就是在事项上安立假名为之行。事有许多，所以说比比。随顺，这个很多事呢，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呢，而安立了假名，叫随比比行。安立了这个假名以后呢，应可随顺性。应就是有了坚定的心意，已经决定了，为之应。可就是认可，同意了。所以应可就是说你坚定的同意了这件事情，为之应可。随顺性讲的是什么？随顺自己的心意，你不再犹疑了。这件事就是这个名字，这个东西就叫做杯子。这个杯子这两个字呢，这个字就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这件事情，你已经决定了，不再犹疑了，叫做应可随顺性。所以圣解就是对事情的心意已经决定，不再犹疑了。圣解作何业？位于所缘，认识功德过失为业。圣解的作用是什么？作何业就是说它的作用是什么？位于所缘，这所缘就是什么？对已经决定的事跟名呢？好，这个事上安立了名呢，你对于这个所缘呢，认识功德过失为业。认识就是心中有了坚定的见解，不会因为别人的影响而轻易的改变。你能认识你的心意，对于你这个见解，你能够认识它，啊，能够坚持下去。对于什么事有功德，什么事有过失，有决定性的见解，就是什么？这个事跟名相符，哎，这就是有功德。事跟名不符，就是有过失。我们就这样认定。所以我讲说，这个东西叫做盘子，你说不是盘子，你错了，你有过失，你讲错了，你有过失。我说这个东西叫杯子，哎，你讲对了，哎，你有功德，就是你对了，意思。所以呢，对于这个到底是对了错了，你有了决定性的认知，不再改变了，达到了圣解，这个就是自心认可，这就是自心认可。好，欲要无益。欲要就是爱好，欲要就是爱好。对于这些事情，大家见解都同意，都很欢喜的接受。哎，就是这个东西就叫做杯子，那个东西就叫做手机。哎，讲手机就代表那件事。你自心认可了，你欲要无益了，市民所见同性，这个就是所见同性，大家都接受了，大家见解都相同了，都接受这件事情了，这个叫做所见同性。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好，下面讲随顺假立为想之分别，随顺假名故。这边要解释那个想心所，所以就比较长，就下次再讲。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好，请讲。 这个讲义的第三那篇哈，就是刚刚师傅有解释说那个平等的那个，就有那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说，当知此中有流转真如，有安立真如，歇性真如故，一切有情平等。那么这一切有情平等，这个平等又是怎么解释的？还有一个叫由相真如，了别真如故，一切诸法平等。这诸法的平等又是怎么解释啊？还有第三个问题，第二就是说，我们说闻思修三会，那闻所成会、思所成会、修所成会，这些会有什么差别？比如我闻会大概还比较容易解释，闻和思的会可以解释，修所成会和思所成会有什么差别？ 好，第一个流转真如、安立真如、歇性真如故，一切有情平等。就是一切有情呢，它都有什么？都是在流转真如里头，也都有什么苦，都有集。啊，你说圣人也有苦集吗？圣人也有，他只要有烦恼、有所知障，他就有苦集。啊，他就有流转，所以他还有变异生死。所以呢，在他的能的心里头呢，他还有烦恼存在。那呢，他的所知障里头呢，他这个境里头呢，他的认知是错误的， 他心里头认知错误，他的对于法的显现的那个相貌他也没有办法认知清楚，所以他是平等平等。本身显现的境界就是有那个真实相，好，我们讲有复真意，把那个真实相貌引了，它显现出来就好像是真实的一样。好，如果今天这个境界显现出来是什么？显现出来是刹那刹那生灭的，你很容易就看到它刹那生灭的话，你不会执着它是真实的。可它显现出来一类坚柱相续而转，它显现出是这个相貌，而你的心又认为它是一类坚柱相续而转，所以呢就产生了执着，所以它平等平等，在能所上面它都是平等，这是有情。就这一方面讲平等平等，由相真如了别真如故，一切诸法平等平等，这也是一样。对于相真如是就法性来讲，了别真如就是指诸法自性呢，就是就缘起法上来讲，在诸法的相貌来讲的时候呢，它本身是什么？就法性来讲，它本身是无我的，而你能知的智慧也了知它是无我的，所以在诸法上来讲，能知心的这个也是法，了解的境界所也是法，他们两个是相符合的，也是平等平等。那你说了别真如是有为法，它为什么平等呢？这一切有为法都是事所变现的，好，就是法的自相自性来讲，它的体相来讲，它都是事所变现的，而你能知的心也能了知它是事所变现的，所以为之平等平等。啊，你第三个问题是说， 名实修三会，这个三个会有什么差？对，思所成会、修所成会都是会，那这个差别就是？ 我这边稍微讲一下哈，但是实际上真正你要去查那个文思修三会的那个欲界师地论哈，修慧最容易的差别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修慧之后你要有禅定，要成就。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差别是，思所成慧说说你还没有成就禅定。没有成就禅定的时候，你思维缘起法是比量，你是用语言文字在思维这个缘起法，所以它是比量。可是到了修所成慧，你已经成定了，成就了禅定，禅定中的这个思维是什么？是限量，它是限量。所以呢，为什么说一定要经过修所成慧？因为它的力量为什么强？因为它是限量，也就是说，你眼睛看到这个东西，对不对？不管它是什么的，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你是不会接受的，因为你看到了，这是限量，你明明白白你看到有这个东西存在，这是限量。但是我们现在不讲这个东西，我说诶，那边有个东西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描述了半天你不见得会接受，那是比量，对吧？所以呢，对于限量我们的接受度是很高的。所以在修慧里头的时候呢，你是经过语言文字的，在禅定中的限量，这个记住，这个是世间限量。OK， 因为你第七识还是在作用，所以你的我执还是在，具身性的我执还是在，我法而在。所以呢，这个时候虽然是限量呢，但是是世间的限量，虽然是在禅定当中。你等到你引发了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它也是限量，但是那个叫做出世间限量。这个时候你的心是直接圆到了真如，直接圆到了诸法实相上面。所以这两个限量是不一样的 ，OK， 都是在禅定当中，但是是不一样。一个是直接圆到了真如相，一个是你在语言文字上面出现的那个相貌的真如相。那虽然是语言文字出现，因为禅定中它是有自种子，它的相分是自种子产生的，所以它还是叫限量。所以思慧跟修慧有不同，修慧跟那个见道又有不同。那思慧的时候呢，就是没有禅定。所以力量轻，力量弱。所以像我们，你佛法为什么一定要不停的思维，不停的思维，你才会产生力量？但是这点力量还是很薄弱的。所以你碰到外道，他有禅定的，真的是要小心。你那个力量不够的时候，很容易就被他转，对不对？他帮你调调身体，对不对？帮你心调一调， 你就变了。为什么？它能够帮你身体调好吗？是不是？我们人最爱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嘛，对不对？你有病痛，然后他帮你调好，你马上就接受。你心里想什么？你没说出来，他就跟你讲，你马上就接受了，你马上就跪到地上了，不得了，没什么了不起啊，那个东西。不得了的是佛讲的法才不得了。哎，所以到思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于什么？思会是独一静处，专精思维。你要自己住，独一静处，专精思维，去把佛法做一个整体性的什么思维分别，做一个整理，做一个抉择，把佛法的总相掌握住。好，我们刚刚讲总相是什么？就是真如，骗一切法的真如的道理，把它掌握住。诸法无我的道理，人无我的道理，法无我的道理，把它掌握住，然后你才能修观。要是像我们现在散乱心这样子，道理都没搞清楚，你坐到那边你想什么啊？对吧？师父讲啊，一段文啊，你把那段文背熟，到时候思维一遍，这是方便说。你照那段文思维一遍，思维完了 你又忘光了，是不是没有力量嘛？所以我刚跟各位讲，你在哪里你就在思维，要求无我观，到哪里就思维无我。有我在这边吗？有我在讲话吗？对吧？有我坐在这边吗？就是思维这件事情，你才会产生力量。我师父对我是有点偏爱，我讲为什么讲偏爱，就是说管得比较严一点。大家晚上在那个聚在一起，然后呢跟师父叫什么开杠嘛，是不是聊天？好，师父跟大家讲一讲，啊，师父就说你出去，出去干什么？就去观察什么无蕴无我。其实我很想进去啊，大家都笑得很快乐啊，哈哈哈哈笑。我站到外面月光底下，站到那边凉爽，凉爽到那边走，观察色有没有我，受有没有我，啊，想有没有我？为什么我一直在想他们那边？哦，原来没有我，我不能控制，我一直想进去。来，啊，行有没有我？造作有没有我？事有没有我？对不对？就在这练这些东西。所以呢，就是各位把握时间，随时随地的观察这件事情，你慢慢就会产生力量。但是你不要想啊，为什么我有烦恼来了？你现在有烦恼是很正常的事情，你现在没烦恼那才奇怪，对不对？但是呢，有烦恼你不要理它，那是过去式的业力，现在因缘和合现行了，所以你的烦恼生了，你不能控制的，因为没有我。有个你如果能控制，就是有我了，因为没有我你不能控制的，所以不要理它。你好好的就在那边下你的因，在你的因位上面下功夫。哎，修习我思维我的道理，把这个佛法做一个总体的整理以后，你能够把这个相抓住，这个时候思所成慧才成就。那这边没有之前，你没有去专精思维，没有把这个法义搞清楚之前，这个我们这在文会上面的嘛，凑一凑热闹，哎，听一听，但是有没有效？有效。所以有没事的时候怎么样？把我师父的 MP3 拿出来听，哎，不要听我讲，听我师父讲，功力不一样，哎，听我师父讲经，多听，你不要讲，哎，怎么又在讲这些？不是，你听一遍就有熏习一遍的力量，慢慢慢慢你熟了，他那个思维模式你熟了，你会照着他那个思维模式开始思维，你就开始进入状况，要不然你老是照你自己原来的那个惯性在思维，老是走自己的那一套。对，不要你去听他讲法，然后照着他那个想法来思维，慢慢慢慢你的思维就改变了。所以我师父做事情跟很多人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思维不一样。对，我有时候做事情差一点了，但是呢，有时候别人很不谅解我做事情，为什么？因为我跟各位的想法不一样。对，讲起来很无情，对，但是要讲情面，我就要在生死中流转，想一想，我还是无情一点好。 是不是？你都是情，你要有点大情嘛，不要小情嘛。你想想看，今天你接触了佛法，你的家人都等你要度，他们没有接触，他们没有办法相信，他们要怎么相信？你跟他们的因缘生，你是对他们最好的什么真上缘嘛？那你都没有去好好学，他们怎么办？那更是没有希望了。那你又放不下，怕他们没饭吃，挨饿了，怕他们没衣穿，要去赚钱给他们，要安利好，要怎么样？哇，我赚了50万，我赚了100万美金以后，我就出家，然后呢，这些钱给他们用。等你有了100万，有了50万美金以后，你不会出家的，你那是想200万呢。这不是假话，这是事实，这是发生的事实。因为那个数目字是永远不决定的。那你要想真的，你那个心决定出家了，圣解了，出家了，那个零数目是零，都没有关系。他们有他们的因缘在，没有你他就不活了吗？没这回事情吗？那是你放不下，所以不要把责任推到家人。每次我碰到很多就是把责任推给家人啊，因为我父母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妻子儿女怎么样怎么样啊。不是他们，是你放不下。所以有的时候要无情一点，所谓无情就是有情，什么大有情。我不解脱，他们怎么解脱呢？我不带头冲，他们怎么冲呢？对不对？打仗的时候带头冲的人最需要嘛。所以我也是觉得很寂寞这样子。我每次冲到前面去以后，我一看后面，哎，怎么都没人来。很寂寞。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发心，哎，也往前面冲一点。不能说冲得很远嘛，也稍微冲一点嘛。最好的供养是什么？就是好好修行。最好的供养不是钞票，最好的供养是你们好好修行。哎，释迦牟尼佛跟那个弥勒菩萨的故事听过吗？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先成佛，弥勒菩萨后成佛？这佛杀佛，他的一观察，两位菩萨，释迦牟尼菩萨跟那个弥勒菩萨，释迦牟尼佛是什么？自己修行还不够，但是弟子的根基都成熟了。弥勒菩萨是自己修行够了，弟子都没成熟。啊，弟子没成熟就不能出来啊。因为你出来是要让他们成熟啊，他们没成熟啊。可是释迦牟尼佛的修行还不够啊，所以呢，佛萨佛就找到释迦菩萨要经过的路上面，然后什么入火光三昧啊。释迦牟尼佛一看到前面，哇，很亮的光，然后呢一看，哇，佛萨佛在那边静坐，然后火光三昧。释迦牟尼佛那时候一脚刚好一脚踏下去，一脚起来就停住了。一停7天，7天以后讲一个偈子，天上天下无如佛。啊，下面是什么？一切世间无有等，世间虽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讲完以后超越了弥勒菩萨，然后呢先成佛，对不对？所以各位，我们都是有缘嘛，一起冲嘛。不要说有人冲前面，大家后面都不跟来，好辛苦，对不对？好，还有没有问题？请讲。 感恩师父的开始哈，弟子是有想到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会舍不掉啊，就是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世间集成真实，我们都认为它很真实，所以 会舍得掉。那先前讲这个假法实法或者是假有还有这忘情有跟那个假有这个部分，我也这样子做一个思维，就是说譬如说我们看我们喝珍珠奶茶，我们说好喝啊，他也好喝，我也好喝，总统也觉得好喝，所以这个大陆客自由行来变成伴手礼，下飞机的见面礼。但是皮蛋呢我觉得好吃，这个外国的记者觉得不好吃，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国人觉得好吃，所以他不是集成的真理。所以你叫他说皮蛋不要吃，他可以啊，我本来就不爱吃啊，但是他们喝真奶还好喝，觉得好喝，跟星巴克一样贵，我们喝也觉得好喝。所以我们对某些的集成真实我们很执着，包括婚姻，包括亲情，包括珍珠奶茶都一样，我们觉得蛮真实的。那真实呢说它是和和假是没有错，我们当然可以分析它，但是喝的当下是好喝的没有错啊。我们假如不用智慧去观察，我不喝都不行啊，大家请一杯哦，谢谢，这是和和假，我不喝好像怪怪的，因为它当下喝还的确蛮好喝的，然后大陆行来一人拿一个伴手礼，我喝也好喝啊，没错啊。所以在这样子的这种感染之下，大家都说好喝，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喝？你在佛法上面来讲，你也不能说它不好喝，以我现在的感官来喝，它是好喝，但是呢，这个好喝却会产生障碍，这个障碍让我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世间，就像这个我们讲的亲情一样，它会障碍我在道业上面无法观察到更真。它的那个真实意义是被附藏的，我们看到的真实是一个和的真实，是一个假的真实。那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努力要去打破我们既有认知的这个集成真实，世间集成真实，而要再往上跳一层，不要老是认为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东西就是好，你说好我说好，所以它本来就是好，每次要跟人家辩，人家辩这个要辩很久，它明明就是好啊，你为什么要说服我说它不好，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解释。谢谢。 世间即是真实哈，它没有办法什么仿佛四海都是这样子。你刚刚说珍珠奶茶好喝，我去年觉得珍珠奶茶好喝，但是呢我去年12月喝出了胃溃疡，OK， 那胃溃疡去照个胃镜以后，我就觉得珍珠奶茶不好喝。为什么？因为胃溃疡照胃镜很痛苦，它一进来，那个痛苦让我现在看到珍珠奶茶我就怕，所以它就变成不好喝了。所以它会变，所以世间的真实它不是什么决定性的，它是相对性的，它会变的。好，所以呢，我们对于妻子、对于儿女的爱也会变的，它不是永久这样子的。大多数上我们会说这样，因为我们接受到这种思想。比如说我们讲孝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中国人来讲，这个是什么？我们从小接受要孝顺的观念。可是外国人他没有这个观念，要奉养父母没有这个观念，所以外国老人他都要自己存钱了，他要自己存一笔什么退休金了，老了以后去住了那个老人院或怎么样，他有一笔钱了。你不能寄望你儿子女儿拿钱来养你，中国人是什么？养儿防老，是的。但是最近慢慢这思想也在改变当中，我们这一代最不幸的是不是有没有养父母，那子女不养我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一代是最容易处理的。为什么？因为子女以后不养你啊，那你现在投资那么多干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世间即人真实它不是绝对性的，它是什么？相对性的。但是你说不要爱他们吗？不要爱他们也不对，在世间上面是要爱的，但是你要去观察这件事情，它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妄的，它只是因缘合在一起，对吧？如果说你现在发觉你真的是得到了什么天眼通，你一看你儿子其实 是你上一辈子的仇人，他帮你家灭门了 ，OK， 然后把你太太抢走了，把你子孙都杀光了，你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你还爱他吗？是不是？所以会变的，只是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或者因缘不是那个样子，然后呢，你觉得说我们做了这个思想，我们要爱他，要怎么样？对，所以这个东西会变，所以它不是绝对性的。那么真理它是绝对性的，它不会变。如果是会变，它就不是真理了，它是不变性的。那么你说那要怎么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我今天举一个例子，我跟那个小朋友讲，比如说我现在全身酸痛，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酸痛？睡觉前帮第一个休息，对不对？第二个我找个人帮我按摩，第三个我去听听音乐放松，是不是？我去看场电影放松一下，是吧？我可以利用各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都是世间相对性的解决，并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去观察，我是没有的。我下了这个因，等到这个因最后结果的时候，我证入无我的时候，这个身体不存在了。我再得到这种什么生命的果报体的时候，还有没有酸痛的这个问题存在？没有了，永远解决。所以佛法提供你一个什么永远解决问题的方法，它不是解决你一时的问题，它是解决你所有的问题，是一次解决，一次到位，全部解决光。而我们世间的这个解决只能解决好像解决现前的问题，但是不能。为什么？因为你这个酸痛是你过去业力跟现在的配合这个不当的行为造成的酸痛，你去什么听听音乐，你去按摩一下，只是阻断一下什么这个感觉，酸痛还是在那个地方，阻断的是感觉。对，就像我们现在吃药，吃了很多西药，它只是什么阻断你的感觉，你身体过敏发出症状是正常的，但是呢你吃了那个药，它让你什么把症状给那个解决了，但是你的病根没有解决，你的病根没有解决。这就是我们世间解决事情的方法，没有解决病根，只解决这个症状。而出世间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是把你病根解决掉了，没有病了，也就没有症状了。它不是针对你的症状解决，但是因为我们的习性，所以我们很容易被引诱到什么？去解决我们现在表面上出现的症状。所以能帮你身体调好一点啊，有神通就去了，是不是？啊，你前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们两个要解决问题啊。能解决问题吗？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在你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心力下去的时候，你又造了未来的业，你没有解决问题。你表面好像是现在解决问题，没有，你又造了你们两个未来的业，你们两个都在解决问题吗？哪有解决问题呢？真正没有解决问题，只是你看不到未来的发展，你认为你解决了问题，没有解决问题。世间方法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讲你的过去未来什么都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真正会解决问题是什么？从第一义谛下手，从二无我下手，你看出了这些法的什么虚妄相，你了知了什么是真实相，你从闻思修慧，最后你证入真实，你 真正的见到了诸法实相以后，一次清光你所有的分别我所二执，我法二执，然后你再修行，最后把你这些烦恼障所知障全部清光，这个时候你获得大解脱，才是真正的解脱，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做的方法没办法解脱嘛，对不对？你多，我刚刚讲，你去思维什么诸法实相，你多思维诸法实相，你思维到一个程度以后，它会产生力量的。力量产生的时候，你不出家也不行。这不是我讲，这是我师父讲的。你不要跟他们讲那些什么有的没的，什么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不要去跟他讲这个。你教他学习佛法，你教他去思维诸法实相，你带着他去思维， 等他思维到一定力量的时候，他在这个世间待不下去的。他怎么会跟太太在一起？你不要去，当然不净观是要有观察，好，但是呢，你真的思维到的时候，这虚妄的嘛，这有什么好在一起的？这哪有太太可得？哪有我可得？哪有儿子可得？所以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所以还是什么闻思修，解决一切问题。那其他的这些问题，随顺因缘，随顺因缘。但是呢，你把时间拉远。但我只是讲，你如果能出家，你时间会比较多一点，你会比较专精一点。比较好的一点是你的立场改变了。我们常常讲什么，换了位置，换了脑袋。你在家的时候，你的思维永远是在家人的模式。你不信，你问问，请教一下觉云法师，是不是？你一出家以后，你思维什么？换了位置了，你思维的是另外一点，你的思维完全不一样，因为你看东西不一样了，你站地方不一样了，你对生死的看法不一样了。你现在是 professional 了，你是 NBA 了，你不是在打台湾的这个篮球了，你是打到职业篮球项目去了。所以多思维，它自然慢慢就会产生什么力量，你不处理都不行。那现在你力量不够嘛？啊，我也不能什么苛责嘛，对不对？这是什么？大家慢慢累积下来的聚生会，哎，还有什么引发会？引发会是这一生栽培，聚生会是过去式栽培，对吧？有人一听到佛法就什么身毛为竖，啊，开始流泪，对吧？啊，我上次听有居士讲，哎，有人见到我师父就开始痛哭流涕，哎，对吧？我见到我师父没有痛哭流涕，我见到我师父是笑一笑，我师父给我笑一笑，嗯，我笑一笑意思是什么？就是来试试看吧，试试看。所以各位还是闻思修，这个是正道。这是最快的道路，没有比这更快的道路。你其他去做都是什么？去浪费你的时间。你以为是帮助你的，不是。佛菩萨是最慈悲的，他告诉你最快的道路就是照着他的话做。但是我也发觉了，这件话是最难的，听话是最难的。因为什么？我们固有的思想在那个地方，你要把它打掉是最难的。尤其是有的时候哈，必须跟各位不是抱怨啊，沟通一下。比如说，你问我，法师，你吃这个好不好？我说我不吃，那就麻烦你的话，慈悲一点，就不要说，法师这个好啊，这你怎么不吃呢？啊，大家都在吃这个，你怎么不吃呢？这个很贵啊，啊，这是好东西啊，是好东西，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我们要静坐的人要调。对吧？我有一单子，我会写下来，什么东西我吃了以后，我静坐会怎么样 ？OK， 所以这东西我不能吃，我吃了以后，我静坐就不能坐下去，就会产生这个副作用，会影响我的静坐，所以我有东西我就不能吃。啊，可是你这么的盛情殷切，我就不能不接受。我接受回去呢，我又不能不吃。那我每天就吃一点，每天吃一点，慢慢把它吃完，也是很辛苦。对，下次我说。啊，法师，你吃？你说法师吃这个？我说啊，这个东西那个，我犹疑的话，就请各位说，那就不要吃好了，这样子。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阿弥陀佛。